对方跟他承诺一定会离婚娶她。可是在恋情暴露的时候，这个男人选择了回归家庭，决绝地跟她分了手。妹妹苦苦哀求，甚至以死相要挟，男人却已经一去不回头。她越想越难受，留下一封遗书，选择轻生。遗书很短，只有几句话。她无法承受失恋的痛苦，这种痛苦使她一分钟都不想活了。这段失败的感情让她再也无法相信男人，相信这个世界。她要那个男人后悔，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为此，她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朋友红着眼睛问我，你说他傻不傻？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？我关心地问，你还好吗？他伤感地摇摇头，我还挺得住。最难过的是我父母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妈受不了打击住院了。我心疼我妹妹，可是我也恨他。我们这么多亲人竟然比不过那个男人，他这样对待我们。这件事让我的心情郁闷了好几天。我想起了我另一个朋友佳佳。我和佳佳认识的原因有些特殊，也是因为他轻生。幸运的是，他两次轻生都被家人发现救了回来。我给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。3年前的佳佳相恋6年的男朋友分手了，并卷走了两人的共同积蓄。佳佳大受打击，工作连连出错，最后被老板辞退。她觉得万念俱灰，生无可恋，吃下了大把的安眠药。而现在的佳佳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，还有一个刚满6个月的儿子，自己开了个甜品店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我去看他的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对当初轻生有什么看法呢？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，当时确实觉得活着痛苦，不如死了干脆。可是现在我想说，幸亏当初没死成，我觉得寻死是最傻的。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但是命没有了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翻盘了。临别时他告诉我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当年轻易地想结束自己，如果当时死掉了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幸福。不止佳佳，很多曾经轻生的人事后都会后悔。几年后，当初令自己痛不欲生的事儿时过境迁，最庆幸的是自己还活着。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时间会抚平一切。另外，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报复别人是最愚蠢的。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例子，那是一个北京的女孩，也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男人的抛弃，想让这个男人终生内疚。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这个男人确实内疚了2年，可是接下来他该结婚依然结婚，该生孩子继续生孩子，曾经的事儿已经随着时间渐渐淡忘了。而真正痛苦的是这个女孩的家人。每年除夕，她父母总会在她的位置上摆上碗筷，双双垂泪。很多人不明白，在情感的世界里，你能报复的只有那些爱你的人。至于那些不爱你的人，你既不可能伤害得了他们，也报复不了他们。唯一能做的只有好好活着。 因为任何事情到最后一定是好的。如果现在的情况很糟，说明还没到最后。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，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，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，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在感情中，人难免会遭遇到欺骗、背叛，以及不怀好意的伤害。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，然而，并没有人在意。面对这样的境遇，很多人会选择收拾伤口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也有人会说，自己一定要报复回来， 那么感情中的报复你怎么看呢？被伤害了你会去选择报复吗？又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呢？如果不报复又是因为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橘子味也的网友。很喜欢一段话，有一种改变，不是争吵抱怨，而是安静不语。有一种报复，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若无其事。当经历的多了，慢慢看透了世间的事儿，明白了，不必去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。我们活着是为了更美好的自己，于是不再争吵，不再纠缠，不再自扰，心寒了就离开，用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生命无需喧哗，面对那些伤过我们的人，原来若无其事才是最好的报复。不悲不喜，岁月静好。年少的时候总觉得只要用尽全力去对一个人好，对方也能懂得你的真心，于是爱一个人会毫无保留的付出。对待朋友也是这样，不掺杂其他世俗利益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，一起大笑，一起玩闹。但人生所遇都并非良人，遭遇过背叛，内心受过伤害，心凉了才懂了，原来真心不一定能换来真心。2009年的时候，歌手莫文蔚曾在一场演唱会上含泪唱着，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那时候莫文蔚刚刚结束和冯德伦长达9年的恋情，他转身离开了。分手的理由很简单，物是人非，当初的爱已经不在，最好的年华换来的却不是最好的结果。他伤心难过，心就像空了一般。那个曾经以为会一起到天荒地老的人离开了，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，不是吗？失意、失恋，或许是人生无可避免的经历，苦苦去纠结于往事，只会让自己沉沦于痛苦之中。就像莫文蔚自己在歌里唱的，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，过去了的就过去了，再追究谁对谁错已无意义。何况爱不可挽回，且会伤了自己的尊严。如今快10年过去了，莫文蔚不再是那个演唱会上声泪俱下的女孩，她找到了能够给她一生安稳的男人， 冯德伦也尘埃落定地结了婚。再苦再痛，时间也终会治愈一切。与其争辩纠缠之，不如淡然释怀之。爱也可以，不爱就算了，不必去取悦那个心已经不在你身上的人。当有一天你不再去翻看对方的动态，不再回忆过往，提起往事不悲不喜，才是真的不在意了。释怀过去，不是费劲的去忘记，而是不痛不痒，若无其事。把心放宽，把事儿看淡。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范仲淹的那句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种从容淡定的心境，大多数人也许一生都是没有办法修炼到的。我们终究是凡夫俗子，还是会为离合感到悲欢，婚姻得失纠结开心。但一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也许当下困扰你的事儿，放到五年、十年、数十年后，不过小事一桩。我们或许没办法完全看透世事，但换种角度去看事情，心情也会不同。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，山路上，一个和尚挑着一个挂着瓷壶的扁担，信步而走。路上碎石多，和尚不留神跌了一跤，壶里的汤水全部洒出，壶也碎了。但这位和尚丝毫不慌张，反而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。有人跑来问道，你的瓷壶已经破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和尚淡定自若地说，我知道。那个人更加疑惑，那你为什么不转身看看该怎么办呢？它已经破碎了，汤也流光了，我转身又能如何？是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转身去纠结又能如何呢？生活中很多时刻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壶已经碎了，但是心里仍有不甘。早晨起床起得晚了，赶不上公交，急匆匆迟到了，一整天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。别人说了一句让我们不称心的话，又或者遇到一件不甚满意的事儿，心里就像生了疙瘩一样，怎么都是不舒服。是是非非你看得越重，就伤得越深。生命中总有些兵荒马乱的事情会发生，来打乱你的节奏。这时候最好的态度是像那个和尚一样淡定自若，心不动，谁也不能伤害到你。有这样的一种人，波澜不惊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人群中常常是会被忽视的存在。但一旦遇到事情或者是某个时刻，他常常展现出令人惊喜的一面。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，有些人喜欢四处游说，将所有悲痛向他人展示，唠叨抱怨，甚至会到令人生厌的程度。而有些人是不动声色的，不动声色的独自消化掉所有的委屈，不动声色的去努力，默默积累，寻找另一种可能性。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，真正的坚强是属于那些夜晚在被窝里哭泣，白天却若无其事的人。 世事难料，人心难测，我们岂能被轻易打垮？就像最近热播的《如懿传》中的情节一样，如懿受皇上宠爱，不少人嫉妒她，重伤她，害她入冷宫。对于这些，如懿并无太大的情绪起伏，表现得淡然无事。不是她真的无所谓，而是她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急于一时，不如韬光养晦，静待来日。安静不语，静水流长，不是放弃希望，是在等着厚积薄发的一天。请相信，今夜的黑暗影响不到明天太阳的温暖，在我们心中掀起波澜的人和事也终会如潮水般退去，回归平静。去计较，去纠缠，反而失了体面和分寸。若无其事，默默地变强大，才是最好的报复。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美。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，仔细地品尝水果，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，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？ 2018年，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《又见田园》。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，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，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、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，了解健康生活奥秘，体会重阳美好秋色。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，让我们又见田园。 FM 107.3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。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八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夜间到明天能见度整体不佳，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，并且做好健康防护。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。 分享碰触交流，用声音爱你。 FM107.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，每天22点，今夜私语时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私语时，我是浩洋。又到周末了，经过了一周的忙碌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，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？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在感情中，人难免会遭遇到欺骗、背叛以及不怀好意的伤害。有的时候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并没有人在意。面对这样的境遇，很多人会选择收拾伤口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也有人说，自己一定要报复回来。那么感情中的报复，你怎么看呢？被伤害了，你会选择报复吗？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呢？如果不选择报复，又是因为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了，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素手纤云的网友。蒋唐真是从遇到徐悲鸿之后，人生轨迹才开始改变的。13岁那年，由父母做主，将他许配给了苏州望族扎家的二公子扎子涵。在当时，蒋家和扎家联亲可谓门当户对，但他却在18岁那年对徐悲鸿一见钟情，且非他不嫁。一个才华出显，一个热烈浪漫，门禁森严的蒋家并不含守这份姻缘。爱情的力量下，蒋唐真做了一件让自己60年后都不后悔的事儿，私奔。在渡轮上，徐悲鸿说，你改个名字吧。他问，改什么好呢？徐悲鸿说，初见时碧水蓝天，微风轻拂，你就叫碧微好了。从此蒋唐真改名蒋碧微。2年的日本留学生活，日子清贫，时光却美好温软。那时很穷，但蒋碧微得到了徐悲鸿所有的爱。 他看上一件风衣，徐悲鸿毫不犹豫地卖了画为他买回来。在徐悲鸿的心里，他本该锦衣玉食，却为爱吃苦。这份爱成全了他的激情，为爱人画了很多经典之作。人们都说那时的徐悲鸿笔底有烟霞。始于初见，终于白首，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模样。但这世间感情大多分分合合，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同年，在康有为的帮助下，徐悲鸿再次带他远赴法国。欧洲繁盛的艺术文化底蕴让徐悲鸿像吸足养分的海绵，将心里完全扑在了艺术上，忽略了蒋碧薇的情感需求。他们开始貌合神离，却不明白溃烂已从内部开始。1927年，徐悲鸿回国，担任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。彼时生活已安逸稳定，但徐悲鸿每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南京，常年分离，嫌隙渐生。蒋碧薇指责他爱艺术胜过爱自己，而徐悲鸿也嫌弃他的虚荣。他寡言，他也沉默。3年后，学校传出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。那时的徐悲鸿虽有家室，却无责任，且任性妄为，骨子里旧时代妻妾成群的观念作祟，并没觉得自己有错，认为红袖添香是一种雅趣，看似多情，实则无意。孙多慈大家闺秀，他温柔安静，每天执笔作画，静得如同画中女郎。徐悲鸿无数次从画室经过，痴痴看着他的模样。丈夫出轨，女人们的报复无非是三大蠢招：一、作践自己；二、虐待孩子；三、加害情敌。蒋碧薇敢爱敢恨，她没有作践自己，也没有视孩子作祟，只是看到沉醉在温柔乡里如胶似漆的他们一起去写生，随意在街头拥抱，就连吻照都被同学偷拍下来传得到处都是。于是蒋碧薇被大大的激怒了，和所有受伤的妻子一样去指责第三者。小他14岁的孙多慈本来就理亏，很快败下阵来，除了哭就是哭。蒋碧薇根本不手下留情，他写信给相关负责人，把徐悲鸿推荐孙多慈去比利时留学的机会弄掉，并一把火毁掉了乔迁新居时孙多慈送的100株枫树苗。此举彻底惹恼了徐悲鸿，他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微潮，画室命名为无风堂，并一纸宣称解除同居关系，此后两人毫不相涉，特此声明。蒋碧薇心痛啊，艺术家的爱有多热烈疯狂，褪去时就有多薄凉。谁能想到初婚时那个和他私奔抑郁辗转流离的蒋碧薇，终究在他心里没了影子。另一份心痛就是在经济捉襟见肘时，他作画冷落时， 蒋碧薇可是拒绝过诱惑的。这个诱惑就是张道藩。张道藩是蒋碧薇生命里不得不说的一个人。彼时，他是一名青年画家，当年也是欧洲留学生的活跃分子。当年的一场舞会上，他爱上了蒋碧薇，随后展开了猛烈追求。但蒋碧薇经过权衡与挣扎，告诉张道藩，自己很爱徐悲鸿，无法再接受其他人了。而此时，张道藩成了他的救命稻草。蒋碧薇主动写信，此时张道藩早已回到中国，任职于中宣部长。重要的是，他从未忘记他。他很快赶来，陪在身边。在日军轰炸防空洞时，他一次次大老远赶回来接送他和两个孩子。甚至有一次，炮弹就落在他身后几米，他仍把他死死地护在身下。很快，蒋碧薇投入了他的怀抱。从此与徐悲鸿恩断义绝，势不两立。当然，他没忘去信孙家，告知孙家女儿的所作所为，彻底断他们的后路。所以当徐悲鸿拿着离婚声明去求婚，被孙父断然拒绝，将女儿许配给了别人。前无去路，后无归途的徐悲鸿再遇廖静文，准备给他一个家。与蒋碧薇商量离婚，蒋碧薇索要100万元和100幅画作。面对离婚，除了索要青春损失费还能做什么呢？因为最美好的年纪为他背弃豪门之约与父母。徐悲鸿知道自己欠了他，所有条件都答应。那时徐悲鸿的话已是一幅万金，但答应了他所有要求，除了愧疚，大概还有旧情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他的妻子廖静文说，为了尽快画这100幅画，徐悲鸿劳累过度，离婚不久就患了病，7年后离世，年仅53岁，最终两败俱伤。不得不说，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婚姻是失败的，始于美好，陷于不忠，终于绝情。对于婚姻而言，没有什么比配偶出轨更具破坏性了。很多婚姻的破裂都是因为另一半婚外情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轻易地放弃彼此，或者试图用出轨来报复和缓解婚姻中所受的伤。说白了，是一种不负责任。情感作家苏秦在新书《从零开始学攻心术》中指出，越来越多的人把出轨视为情感发泄、拯救婚姻的途径，但这种以毒攻毒的计策并不能拯救婚姻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每一段婚外恋都是廊桥遗梦般美好，很多人出轨过后悔。毕竟一个人对有魅力的异性产生一时迷恋的感觉，倾慕对方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关键是很多人把这种迷恋或倾慕误以为是爱情，殊不知心动跟真正相濡以沫的婚姻是没有可比性的。如同徐悲鸿回头求蒋碧薇的原谅，他决绝地拒绝一样。当然，他自己也是后悔。得知徐悲鸿离世时，怀里放的是自己送的怀表时，泪如雨下。有些爱，原来是藏在恨里。 许多道理需要一生沉浮后才能想明白。他离开张道藩才明白自己出轨只是为了报复他的出轨。真正的婚姻是有责任的。他能走过繁华，经历平淡，还能紧密相连，执手相看的才是夫妻。面对一段有裂痕的婚姻，最先想的并不是放弃与挑衅，而是挽救，试图了解对方，来改变自己，学会隐忍克制，学会重建信任，再积极沟通与付出。如果那时还没有修复的可能，再放弃也不迟啊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在感情中，人难免会遭遇到欺骗、背叛，甚至是不怀好意的伤害。很多人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，然而并没有人在意。面对这样的境遇，有人会选择收拾伤口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也有人说，自己一定要报复回来。那么感情中的报复你怎么看呢？被伤害了，你会选择报复吗？又会选择怎样的一种方式呢？如果不报复，又是因为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知道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素雨的网友。对前任最狠的报复，不是用尽全力阻止他幸福，而是用尽全力让自己幸福，变得更开朗，变得更自信，变得更优秀。你的美好与释然，定会让那个背弃你的人自惭形秽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把你当猴耍的人？我大学好友冬瓜就遇到过。大二的时候，他被一个叫毛豆的小子追，那个男生长得还算不错，家境也挺好。冬瓜当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后来每次我们几个女生聚餐，他都会以临时有事而提前开溜。聪明的我们哪会不知道他去干嘛？约会呗。我们当初都以为冬瓜会跟毛豆一直走下去，哪知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期许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记得那天晚上，我正和冬瓜的室友芒果在操场上散步，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远处看台上坐着的一男一女有些眼熟。我立马向芒果求证，你快看那儿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那不是冬瓜的男朋友吗？芒果揉了揉眼睛，盯着看台看了足足半分钟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大晚上的不跟冬瓜在一起，跟别的女生在这黑漆漆的地方私会，几个意思呢？我们正这么想着，就看到毛豆搂着那个女生慢慢亲了下去。我和芒果都震惊了。之后我们便跑回宿舍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冬瓜。冬瓜当时还不相信，他说怎么可能呢？直到他赶来现场，亲眼看到毛豆劈腿，他才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。 后来他当着我们的面向毛豆提出了分手，然后哭着离开。毛豆没有追，也没有挽留。本以为那晚过后冬瓜就跟毛豆彻底撇清关系了，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复合了。毛豆向冬瓜道歉求饶，说自己是一时糊涂，说亲那个女生完全是因为他主动勾引，总之他拍着胸脯说他心里只有冬瓜。不得不说，恋爱中的女人有时候都是盲目的，经不住男人的软磨硬泡。冬瓜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，和毛豆继续相处了半个月。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半个月后毛豆就以性格不合提出了分手，给冬瓜来了个措手不及。冬瓜说他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之前一直都相处融洽，怎么就突然性格不合了。芒果义愤填膺地说出了真相，什么性格不合呀，他不过是想找个借口甩了你。你以为他把你追回来是因为心里有你啊，其实他就是面子上挂不住，不想被你甩。现在好了，过错方成功洗白成了无过错方，这一招够阴损的。这件事让冬瓜久久不能释怀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毛豆的名字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。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经常问我和芒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好受一点。他还因爱生恨，扬言要报复毛豆，让我和芒果替他出谋策划。说真的，如果我自己碰到这种事儿，我肯定也会分分钟失去理智。你让我怎么在一夜之间接受自己喜欢了那么久的人劈腿这个事实呢？又让我如何消化宽容过后又被伤害这件事儿？无论曾经有多爱他，有多离不开他，在被他狠狠推开之后，我当然会希望他过得没我好，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否则怎么对得起我长久以来的深情和付出？我特别理解冬瓜的感受，可作为旁观者，我是清醒的。作为朋友，我不能支持并怂恿他去报复，我不能看着他再次跳入火坑。芒果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，我们都认为冬瓜已经被渣男给耍了，那就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他身上，不值得，真的不值得。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冬瓜渐渐从情伤中走了出来，他蓄起了长发，穿起了裙子，参加了不同的社团，早睡早起，专注于学业，拿到了二等奖学金，开始减肥，爱上夜跑，半年瘦了10斤。大四那年，冬瓜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外形上他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，工作上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被500强企业聘用，情感上他已经放下了之前的感情，并且有了新的归宿。毕业前，我、芒果、冬瓜最后一次聚餐，三个人再次聊到那件我们共同经历的事儿。冬瓜眼里噙着眼泪，哽咽着感谢我和芒果。他说一开始他真的好想报复他，因为他把冬瓜的自尊心踩在了脚下，让他觉得自己轻贱的都不值得被爱。冬瓜想让他付出代价，以为那样自己才能获得救赎。可是后来明白了，面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报复只会让自己在痛苦里越陷越深，不如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去让他们感到愧疚，甚至是望尘莫及。那一刻我觉得冬瓜是真的想通了，庆幸的是他没有被恨意蒙蔽双眼，用自己的大好年华去与一个纨绔子弟纠缠，他选择了及时收手，把恨转化为动力，蜕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这对于那个玩弄过他的人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惩罚呢？冬瓜后来告诉我们，毕业典礼那天，他收到了毛豆发给他的飞信，他说你变漂亮了。冬瓜没有回，他继续说道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感觉你瘦了好多。他还是没有回，他又问，我们 还有没有可能再在一起呢？冬瓜隔着屏幕笑了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让他感到很陌生，从前自己怎么会喜欢他呢？冬瓜十分镇定地回复了他，谢谢关心，现在的我很好，他对我也很好。然后他把他的电话拉黑，合上手机，长舒了一口气。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受过伤，我们都曾想方设法地去与前任纠缠，一是不死心不甘心，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付出代价。可是我们忘了，我们根本没必要为了一个背叛过我们的人搭上我们宝贵的青春。人生太过短暂，时间要耗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你可以选择不原谅，但千万不要为那些不开心的人或事驻足停留，因此错过沿途的风景。有一种报复叫做变成更好的你，有一种解脱叫做释然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。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报复。